沉睡自己告别，会不会突然的想起我，在某个没有睡意的清醒时刻，想把身上所有枷锁全部挣脱，只为自己做了选择，会不会突然的忘记了，晚安，愿长夜无梦，在所有夜晚安眠。晚安，望路途遥远，都有人陪伴身边。

道，好像漂浮了很久，自从那天你放开了手。应该是两个人来的港口，我一个人在虚拟温柔，用你的目光看海，可乐冰冻了我的指头，幸福又快乐的地球人不断从我的身边经过，对你还能怎么说，怎么做，做什么也都不够，插在口袋中是没有人来握住的手，我的表情并不懂，心也不痛，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热闹什么，我在你什么也都不够，插在口袋中是没有人来握住的手，我的表情并不懂，心也不痛，我只不过是不懂世界在热闹什么，我在你看不到的天空看着灿烂的烟火，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，世界的寂寞。

粗，火箭踩的沙拉有一点苦，别担心 baby， 等我来调味，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，你的胃口 什么不忍心

西方的东西，晴时有风，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飘走了青丝雪，留住一个你。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，只为你惹好我一起看云淡风轻。手臂，做个梦给你。